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，提供高效、快捷、低成本的金融服务。 相信改变未来，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-49。贷款需 谨慎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定太岁张方跟谷上飞仙丁瑞龙转身往回走，奔四合殿。因为公馆那太远，七八十里地，四合殿就在山根脚下。这张方啊，没这么坏的，走了没两步，五官挪移，哎呀，我的个妈呀！张方，你怎么了？刚才坏事包绊了我个跟头，把脚脖子崴了，哎呀，疼痛难忍。那怎么办？这，我说你给我找辆车怎么样？废话，旷野荒郊哪儿找车去？那我也走不了，走不了，这么办吧。他撅了个树枝子，两头去掉了，这树枝挺粗。你拄着它当拐棍儿，嗨，那得什么时候能磨蹭到？现在正在急于用人之际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我说您费费心背着我得了。喂，丁瑞龙一听，他妈这小子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好吧，那我就背着你。张方趴到丁瑞龙身后，在上面指挥着，奔这儿走，奔那儿走。丁瑞龙往下一塌腰，施展陆地飞腾法，真快呀！要不怎么叫谷上飞仙？三里多地儿，一塌腰到了，就这，就这，四合老店，把我放下吧。丁瑞龙造了满身汗。张方叩打门环，两个掌柜的罗天林、罗天亮把门开开了。哟，少侠客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我说我们那人都走了，分批都上了金凤山了。临走之时，交代我们哥俩好好看守店房，如果来了人了，让我们告诉。应当上金凤山去帮忙去。啊，好了，咱先到里边。到了屋里头，张方把水壶拿过来，咕嘟咕嘟灌了一肚子水。 丁瑞龙一看这小子走这一股了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哎，我说张芳，你不说你脚脖子存了吗？我看一点事儿也没有。 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他那会儿存了，你这一背着我这一鞭子呀，我又好了。 你这小子又冒坏水，是不是？找我的便宜。 哎呀，我说您挺大个侠客，怎么斤斤计较这事儿呢？ 我这么个小，皮包着骨有多大的分量？您就像背个包似的，不就把我背回来了吗？丁瑞龙暗气暗憋，心说我终日打雁，叫雁把我眼牵了啊！这小子专门占别人的便宜。当时张芳合计合计，哎呀，他们都走了，没人，我罗氏弟兄在，怎么办吧？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既然都不在呢，我就是当家人了。 姐姐，能不能给我准备一匹快马？ 你要干什么？我要赶奔凤翔府送点东西。 这跑太累了，最好是骑马。 马有，现在我们就给您准备 好嘞。哎，这是一样事儿。另外，你们在这干嘛呢？ 看守店房，别介了，用不着看。你们这附近年轻的小伙子，不怕死的，能打能唠的那样的，有没有？ 那太有了，咱本地有连庄会， 团头会长是谁？少侠可实不相瞒，就是我们哥俩。 啊，妥了，马上集合，人是越多越好， 拉到金凤山古刹玉皇顶帮兵助阵去啊！记住，鼓啊、锣呀、号啊，带响动的东西多带点儿。人多力量大，人多声势壮，贼人胆虚，正好咱们起到奢威力量。你们给帮不帮吧？事后必有重谢。 那行，那没得说。我们马上就准备 集合，咚咚咚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哒哒哒哒哒，嘟！连庄会的人集合，这下凑了三四百号，命人准备刀枪器械，没那么多没关系，棒子、农具、铁铜条、掏灰耙。什么都行，只要不空手就可以了。张芳安排好了，回过头来跟古上飞仙丁瑞龙说，我说大侠哥，这么办吧，你把我送地方了，你赶紧领着这伙人赶奔金凤山去找咱们的人去，你呢，我骑马回陕西凤翔府，我送药去，送完药我调动军队，转回头我就回来。 丁瑞龙点头，他们又分了两波开始行动。张芳怎么回去送药咱且不提，单说丁瑞龙带着连庄会三四百人，罗氏弟兄浩浩荡荡杀奔金凤山。等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呢，没人儿。寺外这一打探，浩山战斗激烈，翻过一架山梁到了后山，居高临下一看，火势正打着。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，而且这个大战场又不集中在一起，这么一波那么一波，咱们呢得一样样说您才能听得清楚。先说头一波，北侠秋田，南侠司马空，头顶八卦，脚踏太极， 大侠王世武，迎战杜清风、燕雷、诸葛宏图，六个人打成三对，他们这个能耐都相差无几呀、啊。所以马拉松的战斗方式打的这时间够长的。正在难解难分之时，独棍神佛铁木金带着坏事包孔秀好几名伙计赶到了。你看这个时候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，铁三爷手中合着冰铁大棍，一看眼珠子都红了，高喊了一声：呆，三位大侠不必担惊，杜清风休要猖狂，三爷爷来了。嗷一嗓子白大棍他就冲上去了，这玩意就跟腰东西差不多，本来原来平平，他这一来立刻发生变化了。三峡占了上风，杜清风等人立竿见影就有点顶不住劲儿了。但是这仨小子真不白给呀、啊、尽管如此仍然咬紧牙关在这顽抗，费力量也不往下退。你看三峡加上铁三爷就四个人对付这仨，要想三下五除二就给扑了倒了也不那么容易。孔秀领着几个人在旁边一看，吾家昏真无比汉子，吾你们几个听我的，咱们也上去了，吾不要上去怎么办，赶紧找石头，快快找石头，小的不要，要拳头大小的石头，要石头干嘛，快找。七八个人就捡吧，捡了一大堆往眼前一放，孔秀告诉啊，拿石头对这仨小子给我砸，咱在旁边助阵，用没把的流星往脑袋上给我砍。大伙一听好像没乐了，心这招可够绝的、啊、好吧。七八个人捡这石头往前抛，你想想这力量能小得了吗？杜清风打着打着脚着后脊背抓给我吧，砸一石头。诸葛宏图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眼角一溜，他光看杜清风了，他没注意脑门子上砰挨了一下。本来诸葛宏图叫塞南极的昆仑子，叫大脑壳，这回是大脑袋上又长个小的脑袋，你想那门能不疼吗？与此同时野飞龙燕雷脑袋后背前心也挨了几下子，本来他们就顶不住，这一受了伤就更顶不住了。杜清风喊了一声：风紧扯祸，顶不住了，三十六计早为上策，兵刃虚晃，刷刷刷，飞身行跳上石喇子，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。那个说大伙儿怎么不追呀、啊？没必要追他们，主要对付的是会兵，他们跑也就跑了吧。就这样说明经过，两路人马合在一块儿翻越山坡奔后山接应于秀娘。前文书咱说了，旗舰昆元子于秀娘力战会宾，张方宋耀遇上这些麻烦，现在这于秀娘还跟会宾打。于秀娘掌中鱼咒风宝剑，受吕婉娘的真传， 那功夫的确不含糊，但是面对强敌呀，那惠宾掌中十三节莫虎鞭，那是武林的头一马。现在于秀娘有点堪堪不及了，累得嘘嘘之喘，热汗直流。正在关键时刻，援兵赶到，来的正是时候。王十五、王大侠一晃掌中十三节人骨鞭，头一个跳过来的。丫头，姑娘，退在一旁喘喘气儿，把这凶僧交给我们了。哎呀，于秀娘一看呢，可来了帮手了。虚晃一剑，飞身跳出圈外，一看这有树，身子往树上一靠，光喘了，那汗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直淌。这里北侠、南侠、铁木金、孔秀以及来的人过来迎战的会宾，王石谷看了看，用手点指，兄弟，老弟，你还顽抗吗？你唯一拿手的好戏就是解药，现在解药弄到我们手里头了，你还有何说？还不认罪服输，等待何时？惠宾能听吗？到了现在他就疯了，两只眼睛血红啊，就像一头怪兽相似，把掌中十三节莫骨鞭无动无飞，跟王石谷拼命。王石谷的十三节人骨鞭还真就赢不了人家。各位侠客在后头一看，各位兄弟啊，今天不讲什么君子战、小人战了，快结束战斗吧。惠宾勇力过人，非一人能敌，你我大家全上吧。对，全上。哇，南侠、北侠、铁三爷，包括坏事包孔秀，全冲上来，把惠宾是团团包围。惠宾手下还有人呢，青龙僧、白虎和尚一看晃掌中方便连环铲，也冲上来了。这个战场可就打乱套了，正打的难解难分之时，罗天林、罗天亮带着连庄会好几百人赶到了，哇嗷直喊呐，又敲鼓又掌号的，地动山摇，真正就起到奢威力量。惠宾手下那些人一看不好啊，背不住官军一会儿还赶到呢，要包围了金凤山，咱们可就全玩完了。一看惠宾和尚大势已去，有的心就动摇了，朝冷子钻空子，一会儿走仨，一会儿走五个，后来拉帮结伙的走，最后就剩下惠宾几个人，周围全都是公馆的人。惠宾头眼一看，不好不好啊，咬紧牙关心里说话，这些小子趋炎附势啊，只能够锦上添花而不能雪里送炭，在关键时刻他们都溜之乎了，我这些朋友我算白交啊。他这个心里的一想，这事脑袋开始溜号了， 一个没留神，让王十五的十三节人骨鞭正缠在他双腿上的。忽然，王十五手腕子往回一带，惠宾站立不稳，像倒了一面墙似的，扑腾摔了个仰面朝天。王十五喝令一声：“爸，拿住他，抓活的！”人们往上一冲，想拿惠宾，拿不住。你别看惠宾躺下了，一个鲤鱼打挺，他二次蹦起，把掌中十三节墨骨鞭一抡，方圆一丈挂里头，哗啦啦啦，人们呼啦朝往两旁一闪。再看惠宾奔东北方向是夺路而逃，他跑了。哎呀，王石谷一跺脚，这西周花这么多人抓不着他，咱也太饭桶点了。各位，分兵三路是追赶的惠宾呢，这个罪魁祸首能叫他跑吗？得把他抓活的，交给年钦差叫大人处置，那好有个交代。就这样，大家是紧追不舍呀。天已经亮了，红日东升。单说惠宾在这块主持几十年了，那地理特别熟悉，每块石头每棵树差不离他心里有数，九转十八弯勾勾叉叉闭着眼睛他都数得上来。他占了个优势，旁人不了解这些情况瞎追，因此叫惠宾给甩掉了。等他跑上小孤峰，回头观瞧，追的人没影子了，惠宾这才长出了一口气：“弥陀佛！”站在小孤峰上打凉棚，看了看古刹玉皇顶，隐约约红墙还能看见。最高的大佛楼黄绿琉璃瓦被晨光一照，夺人的耳目。惠宾眼泪掉下来，自因自己一念之差纵龙图的高飞，以致引出来杀身大祸，到现在有家难奔，有果难逃了。可惜我苦心经营的古刹玉皇顶也丢了，现在剩下孤身一人，下一步我怎么办？这哎，有了，看来金凤山我是不能带了，我要能逃出去，赶紧化妆改扮，隐姓埋名，绕路赶奔剑山蓬莱岛，投奔英王富昌。因为以前朋友跟我打过招呼，要到了剑山，依靠着英王的势力，我还可以重振旗鼓，我还能杀回金凤山来呀，只有这条出路了。就这么办。休息了片刻，提着十三节墨骨鞭顺着小孤峰这个盘山道他下来了，因为地理他熟悉。可正走着走着，听道边这草窠里头有女子的哭声，哭的是十分悲切。